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11点，北京召开疫情防控第26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区宋庄镇疫情情况。新闻广播记者今天前往通州区宋庄镇了解最新情况。杭州市从今天开始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唯一中风险地区预计在明天可以解除。丰台召开2022年度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推出了10宗高品质土地。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召开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区宋庄镇疫情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老唐你好，听众朋友上午中午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州区这起确诊病例的情况，以及目前相关的防控工作怎么样。 好的。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呢，在发布会上介绍，这个目前的确诊的这一例病例是通州区宋庄镇艺术类培训机构华清画室的艺考学生，在从西安来京其实已经半年的时间了。10月28号的时候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4号是又返回北京，往返呢都乘坐飞机。在13号的时候，当时这个确诊病例在西安是做过核酸检测，结果呢是阴性，并且乘坐海航 HU7338 航班到达北京，之后乘坐摆渡车到恒丹楼，在于当晚9点呢乘坐网约车到达了这个宋庄的华清画室之内。15号到17号期间呢，在学校内活动没有外出，在17号的晚上出现了这种四肢无力和咽干的症状，但是当时没有去就诊。18号的时候收到了北京健康宝的这个弹窗提示，之后前期进行这个核酸检测，返回画室之后没有外出。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跟这个病例存在时空交集的话，主动的向所在的社区报告，并且配合相应的这个管控措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呢，已经判定的密切接触者是108人，其中81人在通州区已经进行了集中的隔离，27人呢已经转外区或者是外省市来落实这种管控的措施。同时呢，通州区按照从严从紧的分级防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是将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画室划为了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而将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以及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还有华清画室南门无名路以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呢，划为了一个管控区，实行的是人不出区、严禁聚集的这个策略。此外呢，将小铺村全村划为了一个防范区，强化社会面的管控，严格限制人员的一个聚集，同时对全以上这个区域的开展了一个全员的核酸的检测。截至到19号的24点，封控这个区域呢采样是979人，其余的区域采样是达到了18655人，这个结果呢都是阳性的。另外，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唐清火也介绍，外部的环境采样呢是由华清画室内的这个环境采样是有2件的阳性，其余呢都是阴性。同时也是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呢不搞一刀切，让流京或者是离京的市民都能够安心的过好年。此外也是提示大家非必要不出境，密切关注近期国内外发生的这种疫情的进展的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或者是报告病例确诊的地区旅游出山，同时呢减少人员流动，提倡错峰出行，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并且准备好口罩、免洗这个消毒品等这样的防护物资，来减少一个旅途的风险。老唐。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的华清画室，昨天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也是实地探访了现场情况，一起来连线现场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你看到的现场情况。 那我今天早晨呢是在这个鲸鱼旧县和徐宋路的交叉口，这里是小铺村的南大门。那我从今天早上开始，这个从乘坐公交车到达这个地方。那以前的这个808和809路是要横穿这个小铺村的，而在今天开始呢，是终点改到了宋庄站，小铺村内的四站都是不再通车了。那我在这个现场看到，现在这个南大门是已经暂时封控了，有这个社区的志愿者和民警在进行一个管控，是只进不出。可以看到现场很多的这个车辆都是掉头，这个离开了这个门口。那有一些人是想进去做核酸检测，也是被拦在了门外。那里面的一些村民其实也都在打听相关的情况，被告知说不能出之后，还是会那个非常配合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那么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外卖快递也都是在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一些外卖和快递也是最终选择进入这个区域来进行一个递送。我从外围的这个围栏可以看到，里面路边的一些店铺是暂时关闭了。那据我了解，从昨天开始，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核酸都在进行当中，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基本最后的收尾阶段。整个的现场还是秩序比较好的，主持人。 那宋庄镇针对于目前的情况都做了哪些保障的工作呢？ 那我今天从宋庄镇了解到，现在目前在这个区域管控区域范围内呢，是已经派驻了这个工作组来这个进入，那么有这个畅通内外的一个渠道的沟通的情况。目前涉及到这个华清画室的密接已经是部分转运进行了一个集中隔离，留在画室里边的人员呢已经是严格的排查，进行一个避免交叉感染的一个情况。主要的保障是为这个区域内的这个人员进行一个送餐的保障，而这个小铺村里呢是进行一个划片和分区的管理，工作组也是进行有这个食宿的一个保障。那我了解小铺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社区，里边是有相关的超市和基本的生活设施的一个配套的，所以呢进行一个外部的物资配送就可以保证基本上在里面暂时封闭的这个居民的一个日常生活。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国内疫情方面，今天的9:30，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41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杭州从今天起转入常态化的防控阶段，除了上城区、拱墅区和萧山区以外，其他区县市的公共场所都恢复正常开放。除了疫情封控区域以外，其他住宅小区正常开放出入口，外来人员核验健康码进入。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杭人员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他人员不做要求。目前萧山区龙湖春江天喜17幢是杭州目前唯一的一个中风险地区，预计在明天摘除中风险的帽子。根据陕西省卫健委的消息，12月19号的0到24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4例，西安21例，延安2例，咸阳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来自西安。自12月9号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例，其中西安市49例，延安市3例，咸阳市1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在西安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淘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今天由丰台区人民政府组织召开的丰台区2022年度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包括中海、华润、首开等40余家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齐聚现场。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乐淘听众朋友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推介会丰台区推出的10宗高品质的土地情况。 好的，这10宗土地呢总占地是大约55公顷，总规划建筑规模呢是129万平方米，那么覆盖丰台区未来重点发展功能区域，其中呢既有亚林溪、季家庙等位于三环内的稀缺资源，又有小瓦窑和大井青塔等四环附近的成熟区域，还有东河沿、还有张家坟等等园博园附近的潜力板块。那么土地性质呢包含有居住、商业、产业、多功能以及教育用地等等。多样化的这个土地性质呢是进一步的完善了丰台区的基础民生配套。那么这次推介会还创新设置了把这个地块独立展示区加答疑环节。那么活动现场呢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围绕这个宗地区域环境、还有规划指标、还有周边的市政以及出让条件等方面跟工作人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乐淘。 那丰台区将会贯彻减量集约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那么它未来的配套设施的情况和目前的营商环境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未来呢，丰台区是将聚焦南中轴、丽泽金融商务区、中关村丰台园、丰台站等重点区域，打造引领南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那么同时呢，增加众多的配套设施，比如说五线换乘的丽泽城市航站楼已经开工建设了，建成后呢，20分钟就可以到达大型国际机场，还有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丰台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及京港澳经开和即将开通的京雄高速公路的起点都在丰台。那么此外呢，丰台区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在全市呢是率先实行智能登记、微信办照、证照联办，这个政务服务一门办理率呢居全市第一位。那么企业不动产登记一窗办理的经验做法呢是获得了国务院通报表扬，然后它的工程建设类项目审批便捷高效，挂牌成交到施工许可呢压缩在100天之内。那么在全市也是第一次实现施工许可与安全质量监督同步办理，那亦表示申请办理备案手续数量这个是位居全市第一位的，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呢连续4年位居全市前列。乐涛。 好的，非常感谢金青的介绍，再见。 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我们再来关注1964年的12月20号到2022年的1月5号，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2015年12月20号到21号，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和宜居性。2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年12月20号，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可以获得4点重要经验，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你好。 乐嫂你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上午啊，这个天空这个晴朗，大气透明度呢和光照都还是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很快。到12点钟的时候呢，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普遍是11度多到13度多，气温最高的是海淀气象站是13.8度，气温最低的是南郊观雁台，12点的气温呢是11.7度，比早晨最低的时候呢-4.4度高了16.1度，这气温上升速度啊是非常的快。中午到下午3-4点钟啊，这个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和大气透明度啊依然不错。气温呢还能再上升，就是1度多，就是说中午前后这个气温上升速度就没有上午那么快了，它的上升的空间呢还有1度多，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大约是13度多吧，比昨天这个9.2度的这个最高气温高4度左右，是本月中旬气温最高的一天，也是本月中旬里边2天里边这个气温超过10度的其中的一天。那么中午前后天气是比昨天要暖和一些了。今天下班的时候呢，这个晴天，偏南风2-3级，气温从10度下降到6度。今天夜间呢继续维持晴天，风力不大，最低气温-4度上下，这个天气呢依然还是比较寒冷。明天早晨一早出行的话就要注意保暖，是这样的，乐涛。 那本周的天气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 今天是星期一，那么说到本周的天气趋势啊，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气温是一步一步的向下走的。而且呢，这个周后期气温下降的比较多，天气非常的寒冷。本周气温的变化，我们可以就是形象的把它比作是一个下楼梯，可以分为3个台阶。